Hello，我是谢先生。你今天的心过得好吗？虽然黑，却是秀美。曾经听一位好朋友分享她跟前男友复合的见证。最后她跟我们说，我不懂为什么她那么确定，那么坚持喜欢我。她明明就没有看到我最糟糕的那一面，而且我也不是他理想的类型啊。可是这对情侣呢？男生还是给他空间，不但没有被击倒，他还继续的给予陪伴。直到最近，我得知他们准备要结婚了，真的很替他们感到开心。有时候呢，我们也会问神同样的问题。就好像孩子会问爸爸妈妈一样，爸爸妈妈，你们真的爱我吗？我想，如果你是父母的话，你绝对不会说，咦，我也不确定诶。被你这么一说，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爱你。我想象，当我们这样问天父爸爸的时候，他的眼神会对我们微笑，然后弯下身来抱着我们说：“我永远、永远、永远爱你，我的孩子。”其实，真正被爱的滋味，会有真实的安全感。有时候，我们觉得需要变得很完美，我们才会成为那值得被爱的人。所以，当我们被爱的时候，往往一想到自己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，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的不安。我们都需要被了解、被接纳，才能够好好的被爱。耶稣的爱跟人的爱是不一样的。当一个男生追求女生的时候，往往都会说最好听的话，最好听的理由：我喜欢你，因为你好漂亮；我喜欢你，因为你好善良；我喜欢你，因为你是全世界最棒的人。可是耶稣的爱，并不是这种盲目追求的爱慕。他并没有刻意的忽略我们的黑，我们的丑陋，而是即便看到我们里面的黑，他仍旧说我们秀美。即使他看见了我们的软弱，他也不会改变对我们的承诺，还有坚持。因为他永远遵守他的约定，就像一个不动摇的锚，让摇摇晃晃的我们像个小船一样，可以安稳地靠在岸边。其实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，在我跟一个人交朋友的过程，我需要一个很渐进式的过程，慢慢地自我敞开。每一次敞开，就好像泄露自己的秘密一样；每一次泄露自己的秘密，就好像一次赌注，我需要承担会不会被对方拒绝的风险。万一对方知道我有这一面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因此讨厌我？同样，我们跟人建立关系也就像这样， 从一开始要保留观察对方是怎么样的人，把自己客气的一面展现出来，然后一次次的交流里面敞开彼此，交换彼此的故事，接着渐渐的我们建立了信任。虽然偶尔会出现一些怀疑还有争执的时候，但也让这信任的关系更加的坚固。这样关系的发展就好像两个人面对面，从很遥远的地方前进一步后退两步，或者是前进三步后退了一步，经过一点一滴漫长的累积，不断地向对方敞开真实的自我，不断地确定对方会接纳我这样的人，最后我们才会走到彼此的面前，得到一个最大的勇气，对彼此说我爱你。可是神对我们却不是这样，耶稣的爱长阔高深的爱，完全不等我们对他打开一点点的自己，或者是有机会掩盖自己一点点的瑕疵，他直接冲过来抱紧了我们。他的爱好霸道，完全不经过我们的同意就直接闯入了我们的过去、现在还有未来，完全不等我们前进多少步，就直接认识我们最美丽的一面、最丑陋的一面、最好的一面、最坏的一面，以至于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对我们说我爱你。在你还没出生以前，他说我已经完全认识你，我爱你。当你说其实我很糟糕，我有好多事都做不好啊，他说我已经完全认识你，我爱你。可是万一我已经完全认识你，我爱你。就像诗篇139篇里面的剧情发展，是大卫一开始知道神完全看透了他，也惊讶地发觉自己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不为人知的丑陋，所以他开始了逃跑的旅程。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呢？如果我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如果我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大卫紧抱着自己的不完美，跑啊跑啊，就好像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，不敢跟神面对面，不断地想要逃跑。在这个捉迷藏的游戏里面，大卫啊，甚至想要在日出的那一瞬间，用光速飞奔到海洋的尽头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神最后还是抓到了他。这时候大卫发现，这双手到头来并不是要来惩罚他的丑陋，而是要来引导并扶持他里面的美丽。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臂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真正的爱并不是转头不看对方的黑，而是愿意认识他的软弱与缺陷，然后坚定的选择继续去爱。耶稣看着你的不完美，但是他毫不犹豫选择爱你。 完全认识你，完全接纳你，他比世界上所有任何人都有资格对你说我爱你。当生命被全世界最完美的爱给占有，这个生命再也没有了惧怕，没有怀疑，也没有受伤，只有满满的自由，还有安全感。耶稣他